听众朋友，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感谢两位嘉宾，我们明天再见。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读完党章，念誓言，坚定信仰，别跑偏，享受在后，苦在前，今天我先道个歉。怎么了？哎，昨儿啊，一不留神，背稿不仔细不认真，出一小错，就说到刑法修正案，啊，说是这个当中啊，将来要规定对这个医闹情节严重的要入刑，事儿本身是没错，让我给说错了。刑法修正案啊，我给说成刑事诉讼法了，两码事儿，是吧？法律跟法律功能作用那是不一样的。那位说没听出来呀，哎，不是我矫情，即使大伙儿没听出来，这也不合适，也得说一下。为什么媒体如果不能够传递准确无误的声音，何谈正能量呢？您这信息本身都不牢靠，哪儿就听出来是正能量的呢？是不是啊？说正事儿啊，昨儿呢是七一党的生日，这个咱们念叨过了，没关系啊，别嫌我话痨。这个事情多说几天，多说几句，这没问题儿，是吧？党的传统、党的宗旨、党的作风，这个年年讲、月月讲、天天讲、见天说、分分秒秒说，有人还许记不住呢。人民网、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吗？人民日报就说这个七一来临啊，8700多万中共党员当中，哎，说是熟读党章的，那应该说是绝大多数吧，是吗？你看看，是不是完全读过党章呢？党章的全文，身为党员熟不熟悉呢？能不能在七一党的生日来临之际，作为党员抽出一点时间，静下心来，认认真真的再读上一遍呢？嗯。我还真按人党报说的去办了，读了吗？读了，还真有点新的启示。说在党章当中啊，有那个党员的义务这部分，这里头啊说了，身为党员要坚持什么呢？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，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是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，克己奉公，多做贡献。那么就问题来了，说那个时下有极个别的党员干部啊，带名表吃的餐，出入高档会所，高消费，贪图个人享乐，这个怕不是吃苦在前吧？啊，靓仔，说话呀，说你呢，靓仔，你看看， 想想。过去再看一看今天，或许你手上带家国，今日你上手表，镶上了金环，过去你身上衣不曾打蓬，今日你出二落，想吃又想穿。 这是南海长城啊，对呀、啊，马太老师唱的嘛，劝靓仔嘛，是吧，靓仔，哈哈。

当孩子就错事的时候。